去那天，孤街孩童追着月，笑歌春风无可轻声喧。秀色佳人温柔眼，回眸深情太容颜，提诗写下与君长相恋。千山月十八笔，当下之年，多少擦肩换得同人共眠。郎君落冠冕，花残马翩翩，余生情多只交相生时间。能相知八心，茶绕君万盏，初识俗世烟火柴米油盐。相逢繁华无双，温乐少年，余生情多只交白首人间。风追着月，笑歌春风无可轻声喧。秀色佳人温柔眼，回眸深情太容颜，提诗写下与君长相恋。千山月十八笔，当下之年，多少擦肩换得同人共眠。郎君落冠冕，花残马翩翩，余生情多只交相生时间。能相知八心，茶绕君万盏，初识俗世烟火柴米油盐。相逢风花无双，温乐少年，余生情多只交白首人间。啊，娘。